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发射装备。回来本港，本港新增53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72宗，再多8个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10160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透过基因分析监察新发现变异病毒株，输入个案方面再多11宗 XBB 个案，两宗 BA.2.75.2 个案，一宗 BA.4.6 个案，三宗 BQ.1.1 亚系个案。本地个案方面新增两宗 BQ.1.1 亚系个案。两间安老院舍和6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一共有9个院友确诊，共有33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一间小学和两间中学共有3班需要停课7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北纬 15.4 度、东经 11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6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8级，间中9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7-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8-9级，东部渐转达10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感恩嘅就系、是，活到我呢个年纪，虽然不大不小，咁但系都总算叫经历过风风浪浪。咁亦都喺我年青嘅时候，曾经亦都俾我无啦啦，嘣一嘢就上咗天。咁亦都喺好短时间，嘣又跌咗落去，即、就、系、是、一个无底深潭，即、就、系、是、自己情绪嘅深渊。Hello， 我系胡伟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

雨同路，徐小凤。人生有好多嘅高高低低，喺呢一个月咧，我都听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啊。有一啲咧就系两个人分开咗啦，有一啲就系两个人步入另外一个新嘅阶段，转换一个新嘅身份。啊，跟住我就发现，其实咧有好多嘢，我哋只能够做好自己，尽力将我哋觉得可以做嘅嘢做好佢，然后。朋友或者亲人有困难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一起陪他一起度过，一起互相扶持，尽力可以走到几远就几远。但是如果走不到那么远的，或者可能缘分尽了，那阵时亦都要懂得放下。所以呢，现在的心态就是非常之珍惜身边拥有的东西，拥有的人，也都很感恩师傅身边咧，亦都出现咗好多好多嘅小天使。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边一个呢？多谢你啊，各位小天使，沿途有你，周华健。 谁又不需要呵护？自我竞赛多痛苦，沿途幸有你制造同境中所有梦想，仍然值得辛苦。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那么都从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曾活得不见天日，疲倦深入我的发肤，沿途幸有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在路上能跟你见证这一切曲折，倦透亦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亦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昨日日的你，今日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晚。 漫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认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唔知你中唔中意接受挑战嘅咧？师培咧系一个好中意接受挑战、好中意尝试新事物嘅一个人。嗱，可能系因为我怕闷啦，亦都好中意啊，睇下啲新嘢，学下啲新嘢，充满好奇心嘅。但系有时咧，人生咧遇到挑战，遇到人哋挑战你啦，或者遇到一啲事情，即系挫折嘅时候，其实咧都唔容易过噶。不过我哋点样可以突破自己呢？其实我都有少少嘅心得，亦都有啲嘅小故事可以慢慢同你哋分享一下。相信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一套，你呢？你有冇遇过挑战，又系点样突破呢？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也许必须忍耐，在那温室内逃避再遇害，难辨这是爱还害。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也许必须忍耐，在那温室内逃避再遇害，难辨这是爱还害。 人生总有遇到唔同嘅挑战，不过小嘅挑战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亦都系令到我哋可以有进步嘅空间，亦都系令到我哋进步嘅时候。当然，如果遇到大嘅挫折或者大嘅挑战嘅时候，咁我亦都希望你可以揾到方法去解决。虽然我知道一啲都唔容易。嗱，通常如果我遇到挫折嘅时候咧，当然我会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啦，分享一下啦。同时间，我觉得重整自己同埋信心。忍耐都是非常之重要。如果讲到忍耐呢，最近呢睇咗一篇文章啊，有一位读名校嘅学生啦，佢就有写到就话啊，喺呢间名校里面，喺外国嘅，佢就话学咗几样嘢，就是人生呢要过更好嘅人生必须要有四种嘅忍耐。你估唔估到系咩呢？第一种就是忍耐寒冷，你必须要忍耐被打入冷宫这一类的待遇啦，或者冷漠的眼神。第二种就是忍耐痛苦，就是必须要忍耐失败、失恋、失望这些人生经历的痛苦。接着还有哪几种呢？你又觉得忍耐重不重要呢？ 稍后一首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分享啊。跟住落嚟听一首我觉得好有香港精神的一首歌曲，我自己都好喜欢的，就是罗文先生的《狮子山下》，送给你。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害。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香港电台最新都出了一套《狮子山下2022》，就是延续了《狮子山下1972年》的经典，里面有很多个小故事都很值得我们一起去看看。看剧也都是很好放松的时间，不知道你最喜欢看剧的呢？开心许冠杰，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 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韩首尔万圣节派对人踩人惨剧，当局话增至最少149人死亡，176人受伤。事发在龙山区梨泰院，龙山消防局长在现场简短交代情况，说当地昨晚10:20左右，现场举行万圣节活动期间，大批人在一条巷内跌倒，而很多出席派对的人都戴着面具和着上万圣节服饰。他又说伤者之中很多人情况严重，仍然在接受紧急治疗。有目击者说，发生人踩人之前已经出现混乱，在场戒备的警员执行人潮管理措施的时候遇到困难。社交媒体有片段显示，大批在狭窄和倾斜的小巷内聚集的人士互相推撞，但是寸步难行。紧急救援人员和增援的警员到场之后，试图将他们从巷内拉出来。有其他片段亦都显示场面混乱，消防员和其他民众协助几十个看来已经失去知觉的人。有其他目击者就说，当局在现场附近的一座建筑物内设置临时停尸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当地电力供应正在恢复，但是可能仍然有紧急停电的情况。泽连斯基在视像演说之中说，紧急停电和不得不采取稳定措施的情况已经明显减少，但是部分城镇和地区可能仍然需要实施限制供电的措施。他又指责俄罗斯以正进行维修的发电厂为攻击目标，有技术人员遇袭丧生。近几个星期，俄罗斯出动无人机和以导弹在乌克兰境内各地攻击电力设施，摧毁三成以上的发电能力，乌克兰要实施广泛限电措施。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战报之中指出，俄军一日内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和俄控卢甘斯克地区消灭包括雇佣兵在内的140多个武装分子，并且摧毁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发射装备。翻嚟本港，本港新增53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72宗，再多8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10160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透过基因分析监察新发现变异病毒株。输入个案方面，再多11宗 XBB 个案，2宗 BA.5。两宗 BA.2.75.2 个案，一宗 BA.4.6 个案，三宗 BQ.1.1 亚系个案。本地个案方面，新增两宗 BQ.1.1 亚系个案。两间安老院舍和六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一共9院友确诊，共有33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一间小学和两间中学共有3班需要停课7日。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二台话你知 ，Ada kesalahpahaman umum bahwa perawatan kesehatan primer berarti layanan medis buat orang-orang di akar rumput. Sebenarnya, perawatan kesehatan primer adalah kontak pertama dengan proses perawatan kesehatan yang berkelanjutan yang memerlukan penyediaan perawatan kesehatan menyeluruh dalam komunitas tempat warga tinggal dan bekerja. Karena itu, perawatan kesehatan primer bukan hanya mengobati penyakit episodik, tapi juga memberikan layanan kesehatan yang berkelanjutan, lengkap dan menyeluruh. Penekanannya adalah di pencegahan. Dengan menurunkan resiko kesehatan, ini membantu meningkatkan kesehatan fisik dan mental bagi individu dan keluarga. Karena itu, kualitas hidup dapat ditingkatkan. Pencegahan lebih baik dari pengobatan. Riset menunjukkan bahwa gaya hidup sehat berpengaruh banyak dalam pencegahan penyakit jantung, stroke, diabetes, dan tipe kanker tertentu.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upakan langkah pertama dalam menyempurnakan perawatan kesehatan primer Hong Kong. Jadi, gabung keanggotaan gratis mereka dan lakukan penilaian resiko kesehata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短池游泳世界杯多伦多站，港队女飞鱼何诗蓓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勇夺铜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回到嚟10月30号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10月31号就是万圣节的正日了，有没有想住怎样去感受下万圣节的气氛呢？思培，我今年呢就提早了庆祝，那我就去了主题乐园那里感受下万圣节的气氛，或者望下不同的角色穿了万圣节服装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今年呢我自己呢就真的有买一套新的衣服，买一套特别的是应节的衣服去主题公园的。估下先，今年知唔知道我系扮啲乜嘢呢？ 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喺度嘅啊，咁我发现原来咧，你真系特别装扮过再去主题公园度玩咧，好似更加投入。讲到今次我嘅万圣节活动咧，其实都有好多哈碌嘅事情，其中一件咧一定系衣着方面啊。哇，咁我就上网订衫啦。搞笑嘅就系咧啊，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就系我用一样嘅价钱，男装咧嗰套哇好靓，有成五六件。不同的 items 啦，即譬如佢有恤衫啦，跟住有条裤啦，跟住另外有腰带啦，另外有头巾啦，亦都有一个嘅道具啦，亦都有鞋套啦，哇一 set 咁啊，好丰富。但系同一样嘅价钱咧，我就买咗套女装，然后个女装咧系超级简陋，所以咧如果大家网购嘅时候咧，少少嘅心得就系、是、你尝试下睇下。看看评论即是人哋买完之后留言嗰啲相片，究竟你拉大佢睇一睇个质料系点样，或者实质嗰件衫人哋收到究竟系咩样？千祈唔好净系睇嗰个商家放出嚟嘅嗰张展示图，嗰张未系最真实噶。嗱，咁我收到翻嚟之后咧，上身咧系完全唔得噶，因为本身咧嗰条丝带咧系由锁骨啦，跟住之后一路落到去肚脐咁样啦，索带嚟嘅。啊，点知嚟到嘅时候咧，嗰条绳咧？它穿窿的位置是在我的 胃開始啦，即係腹肌嘅第一粒啦，開始落到肚臍嘅位置，係低咗好多噶。咁啊，成個款完全唔同曬，同埋啲質地咧都係透透地啊。咁啊，跟住之後收到就覺得好失望啦。咁點算呢？結果亦都下身咧係冇改變嘅，亦都可以著翻個套啦，好彩。而上身亦都加咗一啲自己嘅設計啦。咁我就專登去買咗一件 girdle， 就係可以外穿嘅一個束腰嘅腰封咁樣啦。再掟落嚟咁啊，用咗大约十日啦。落到嚟，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咧？稍后话俾你听啦。 任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 sympathy。为你歌唱这一首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来与子真披上无意，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能 哈碌的事情，讲到呢，当我第一套买不啱之后，想着再加少少配件改一改它啦，第二套落到来都大件事。话说呢，咁佢又加细啦到大码啦，咁我就问啦，问个店员究竟喂细码好啲呀定中码好啲，跟住讲完自己嘅尺寸之后呢，个店员话你应该买加细喎，咁样啦，跟住话吓加细冇可能着到加细啩，结果我都坚持买咗细码，然后落到来嘅时候我试着拉唔到绳喎，扣唔埋喎，点算好呢？结果呢，我都系用咗啲方法呢，系夹硬将佢索埋咗啦。咁但系长期都系唞唔到气嘅状态啦，因为太紧啦。咁有时呢就会有少少爆开嘅情况啦。喺冇人发现嘅情况之下，我梗系即刻扣返埋佢啦。

馆，情侣酒挤满。 其实我们人生也都需要学习忍耐，刚才讲了有两种忍耐是要有的，跟着呢就是忍耐烦恼，就是必须要忍耐好闷啊或者好麻烦这些事情或者时间，最后就是忍耐清闲。有时呢我们譬如翻紧工咁样，可能真的有清闲的时候，但我们又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岗位，就算好得闲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做自己的事，那我相信这种忍耐呢都是一种挑战来的。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深信幸有你，情如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度的 Nature 教我们印度的其中一种语言 Tamil。嗱，咁我知道你系喺泰米尔纳德邦度成长、长大同埋出世啦。啊，不如同我哋介绍多少少 Tamil 同埋泰米尔纳德邦呢个地方啊。 Hello, Vanakkam. This is Netra. Actually, Tamil is the oldest language in the world, and it was spoken since the olden age, like from BC, and it has been existence till now. We have different poets like Bharatiyar and Thiruvalluvar, they have written different kind of poems. And Tamil Nadu is the city of temples. And we have different kind of temples in India, like different gods also, Hinduism. We depict Hinduism. And people there are really kind. And if you want to make a living, then if you go to Tamil Nadu, you can somehow make a living. So we also have a quote. It means, Vandore Varavikum Tamil Nadu. It means, the ones who come, Tamil Nadu will always support them. If you come here, you can do any job and make a living for yourself. Even if you have lost hope, you can come there and gain some hope. Nature 说 Tamil, 泰米尔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大约在2000年之前已经有了。Tamil Nadu, 泰米尔纳德邦就是一个充满着寺庙的城市。他说城市里面的人都非常友善的。而如果你来住的话，他说他们的神是会永远支持着你，你可以在这里做任何的工作，甚至当你失去希望的时候，亦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回一些希望。嗯，有机会我都很想去 Tamil Nadu 旅游一下。那如果我去印度的餐厅或者去印度旅游，那我要点菜了，我想要这个食物，那怎样说呢？ Inda Sapadu， 一起听多次。 Inda Sapadu， Sapadu means food。 Nature 话亦都可以有其他嘅叫法嘅，嗱，例如系如果想要一碟鸡，可以咁讲 ，Order chicken。For naming we have different, for counting we have different. You see, if I want three apple, I say moon apple。 佢话点嘅数量会有唔同嘅讲法，而唔同嘅食物当然亦都有唔同嘅讲法。例如系如果我想要三个苹果，就系咁讲 moon apple。And the counting is also same. I will tell 1 to 5. 佢话好啦，嗱，而家教埋一二三四五点讲啦，我哋一齐听住。 One, rende, mona, nala, anje. 我哋一齐试下跟住到。 One, rende, mona, nala, anje. 不如教多我哋几句简单嘅日常用语啊，譬如话 yes 系嘅话系点讲咧 ？Yes is ama, or okay means。Ama or Seri. Seri means okay. Yes, 是这样说。 Ama OK 亦都可以咁讲。 Ama or Siri? If someone asks you do this work and you say Siri， 佢举咗个例子，佢话如果有人叫你做呢一样嘢，如果你觉得 OK 嘅，你可以咁答 Siri。 咁如果我想讲 No 唔要或者冇嘅话，又系点讲呢 ？No means ill。 我哋一齐试下跟住到 ill。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 Natra 教咗我哋呢几句咁实用嘅日常用语。有机会大家真系见到嚟自印度嘅朋友，或者大家会去印度旅行嘅话，不妨亦都试下用 Natra 教我哋嘅呢几句说话。多谢晒 Natra 嘅分享，拜拜。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翻到嚟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 一去到星期日我就特别精神噶啦。可能因为我知道今日我终于可以做翻一啲自己喜欢做嘅嘢，终于可以去大自然度呼吸下新鲜空气啦。曾经有人讲过话，坚持是最困难的事，但是如果在感情上面或者放弃更加难。与其说是放弃，其实更加可以说是放过，放过大家，等大家都能够透一口气。 笑吧，自拍一张，记往昔闪闪发亮。抱吧，抚慰了哀伤，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很受伤。我想凝住漂亮，放开大概比人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密。是最亲口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师培都讲过话啊，今个月其实我都做了很多新的尝试的，例如是专登 dress up， 穿着海岛衫走入主题公园玩了一日。第二样呢，就是就近万圣节嘛，都很多恐怖片啊、鬼片啊上画的嘛，那我都看了两套的。然后新的尝试的就是我和爸爸一起去看恐怖片优先场啊。 杯水有缘无分，消失一半去，我仍然含泪想起谁，一再渴望相随，仍见自河水为谁何苦水，我们同样为分开淌泪，但不懂冲散顾虑，凝住泪水，无力逆转跟你往事细如水。 哭出眼泪，遗憾仍在心里，好好哭干眼泪，用掉全部过去，怎能靠你还原的心碎，怎可以由他去，总闹情绪，不自觉吐苦水，好想进睡，难道持续饮醉，好想拭干眼泪，然后团聚，却怕心虚，唯求暗里流的泪，蒸发后再无根据，想念上衰，几滴雨我不必怕面对，犹如情侣掉进死海里，急聚难像药水，一点一点去消除，气馁唯独你不发现每一点雨水，竟可真感得到催泪，遗憾仍在心里，好好哭干眼泪，用掉全部过去，怎能靠你还原的心碎，我未能靠喝杯水冷静继而撤退，沉下去定更好去，好想进水，难道持续饮醉，好想拭干眼泪，然后团聚，再渴求凭什么争取，地下满空虚，亏欠未见清除，怎没期许，我们已终归过去。 洪家豪还原泪，刚刚睇嘅其中两套恐怖片咧，其实都有少少亲情啦、温情嘅情节嘅，所以都有少少催泪位嘅。不过睇得恐怖片，梗系主要系想惊啦。咁但系同爸爸去睇恐怖片，究竟我应该期待佢惊啊，定系期待佢唔好咁惊好呢？咁其实咧都有一段时间咧冇同爸爸一齐睇恐怖片噶啦。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全家人咧都好中意睇一啲好刺激嘅影片啦、漫画啦，或者系打一啲好刺激嘅游戏啦，或者甚至系玩机动游戏啦。不过当然，当我哋人大咗之后咧，慢慢我哋都好少亲子嘅活动啦。咁但系原来，我哋大个咗之后，以前爸爸就成日带我哋周围去玩。其实而家到我哋大个咗啦，系咪应该由仔女带翻佢哋周围去玩呢？咁所以咧，今次我就同爸爸一起去咗睇戏啦，两个人身边啲朋友咧见到我带爸爸一起去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好惊讶，但我反而觉得非常之有趣啊！尤其是当你见到你身边人因为你所做嘅事情而开心嘅时候，其实比自己开心更加开心，你会唔会都一样有咁嘅感觉噶？ 需要，但我的需要，怕我也不知道。 从此就依靠那些缩影写照，能不能代表我过得好？答案很微妙。当不可一世的情调都只是过季的时髦，条件开再高，最后只求他不无聊。以为自己难不倒，在这城市谁不心慌？我慌的不是找不到，只是欲望一不就都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派遣无人机部署袭击部署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和民用船只，形容是大规模攻击和恐袭，一艘舰艇受损。乌克兰方面未有回应。俄罗斯话被乌克兰无人机锁定为目标的舰艇参与执行将乌克兰农产品运送往所需国家的黑海粮食外运协议。鉴于今次的袭击事件，俄方暂停参与执行协议。俄罗斯又话英国专家参与乌克兰今次袭击行动，同时指控英国要为上个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负责，但未有提出证据。英国国防部回应的时候，形容俄罗斯正是大规模散布虚假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当地电力供应正在恢复，但可能仍然有紧急停电的情况。泽连斯基在视像演说中说，紧急停电和不得不采取稳定措施的情况已经明显减少，但部分城镇和地区可能仍然需要实施限制供电措施。他又指责俄罗斯以正进行维修的发电厂为攻击目标，有技术人员遇袭丧生。近几个星期，俄罗斯出动无人机和以导弹在乌克兰境内各地攻击电力设施，摧毁三成以上的发电能力。乌克兰要实施广泛限电措施。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战报中指出，俄军一日内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和俄控卢甘斯克地区消灭包括雇佣兵在内的140多名武装分子，并摧毁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发射装备。美国总统拜登说，早前遇袭的保罗情况已经好转。82岁的保罗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 拜登说今次袭击似乎是针对佩洛西，呼吁政界人士齐声谴责政治暴力。当地星期五凌晨，一名男子闯入保罗位于加州的寓所，被接报到场的警员拘捕。保罗在事发期间遇袭，头骨骨折，又被捅伤，手亦都受伤。医生说手术成功，预计保罗可以完全康复。涉案男子被控企图谋杀、以致命武器施袭和入屋爆窃等的罪名。报道说他在案发期间多次追问佩洛西的下落，当时佩洛西身处首都华盛顿。本港新增53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72宗，再多8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以来共录得10160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透过基因分析监察新发现变异病毒株。输入个案方面，再多11宗 XBB 个案，2宗 BA.2.75.2 个案，1宗 BA.4.6 个案，3宗 BQ.1.1 亚系个案。本地个案方面，新增2宗 BQ.1.1 亚系个案。2间安老院舍和6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共9名院友确诊，共33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1间小学和2间中学共3班需要停课7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Kamu sering janji mau ke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k health center bersamaku, terus gabung ke anggotaannya. Kamu merasa pergi ke distrik health center bukan untuk orang seumuran kita, masih bisa menunggu beberapa tahun lagi. Maksudmu hanya orang umur tertentu yang harus menjaga kesehatan dan mencegah penyakit. Ini kuno dan membosankan. Distrik health center cuma akan mengukur tekanan darah dan menimbang berat badan, lalu mengadakan beberapa seminar.Jadi kita tidak perlu repot-repot ke sana. Nah, ini salah. Semua orang, umur berapapun, jenis kelamin dan ras apapun, bisa gabung keanggotaan gratis di sana dan ikut berbagai aktivitas yang energetik ataupun yang santai. Nggak percaya? Selain itu, ada tim ahli yang memberikan informasi dan dukungan tergantung persoalan kesehatan kita. Dan informasi kesehatan tersedia gratis. Masa kamu tidak mau?Baru tahu kal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nawarkan begitu banyak keuntungan. Makanya harus pergi. Yuk gabung sekarang.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法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香港代表李卓耀力拼下夺得季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不得了嘅陈，翻嚟啦！ 首先点着支蜡烛，再放入南瓜灯笼度， 然后对住块镜好诚心咁许愿，就可以见到未来嘅自己啦。 耳机要停 吓、啊，未来嘅我同爸爸一样嘅。 你哋咁夜浴室熄晒灯，对住个南瓜度做乜嘢啊？

say the deepest nobody cares. I'll fake it until I can make it. So case where I'm fine. 张天荣比起连锁式的餐厅，其实我更加喜欢发掘下不同的地区小店。一来就是因为小店经营不容易啦，二来就是小店令我觉得更加有人情味。在疫情期间，其实我知道呢有不少的小店呢也都很努力很努力去经营，所以我觉得有时间的话更加应该要身体力行去支持一下。Oscar 最新的这首歌曲呢，正正就是想为各间的小店打打气，加油小店。 微风吹过满街飘香，小饭店咖啡馆不再打烊，夕阳柔柔昏黄，客人熙熙攘攘，城市间荡漾着温暖，小小的微光方寸里倔强，守护着你不撤退的温暖，一片片坚定勇敢坚守平凡，一张张笑脸却写满了希望，奋斗着分外浪漫，闪耀的微光方寸里绽放，守护着你触手可及的心安，热闹的时光是堵脆弱的墙，我们有一定能抵达的远方，加油吧心动之间就有力量，摇晃着小爱在旋转，花田里先盛放汗水在淌，行人匆匆奔忙，梦想点点发光，城市间暖意洋洋，小小的微光方寸里倔强，守护着你不撤退的温暖，一片片坚定勇敢坚守平凡，一张张笑脸却写满了希望，奋斗着分外浪漫，闪耀的微光方寸里绽放，守护着你触手可及的心安，难熬的时光是堵脆弱的墙，我们有一定能抵达的远方，加油吧心动之间就有力量， 自己先要看得起自己，人哋先会睇得起你。有时呢我都要靠下一啲唔同嘅语录为自己打打气，搵返我团火。除咗语录之外，有时听歌都得㗎喎。唔知呢首歌又帮唔帮到你呢？

知觉。用我的直觉。有些发声权利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自留。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想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求谁对付迷茫，重新视角会更宽广，分居太忙，分居更忙，空虚那时消不免，藏一些感觉，但记得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用我的直觉，在我的视角。 追梦嘅过程当中咧，我哋成日都会遇到有挫折或者困难嘅时候，每一次都会觉得唉，好沮丧或者唔知点算好。但系你有冇发现，当你一关过完一关之后，一步一步行下行下，回头看，原来自己已经行到咁远。今日最后一首送俾你，有嚟自 Mira 嘅新歌《Reorder》，一首非常之治愈，同时间亦都好励志嘅作品。希望各位纵使遇到难关，遇到挫折，但我哋仍然能够一起勇敢向前，继续努力。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希望你会喜欢今日为你播放嘅歌曲。拜拜。 还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陪着你，记录我再奋斗。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争走。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巨世间一起合奏。若有一天，当你再回首。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吗？ 万岁，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